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纪念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。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。 现在是22:59。 无限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好消息，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，感受一风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0255-5630-139-3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就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向上力量激励你我， 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幸福是有时间坐下来吃早餐，是上班的路不堵车，是下班回家门口亮着的那盏灯。幸福是随时随地把心情哼成歌，就像品味1033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徐良在小孤峰巧遇春秋四老，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。像这四位高人，那在江湖上大有名气，另外呢，他们属于清高的人物，跟谁也不远，跟谁也不近。要瞅着投缘的人多说几句话，不投缘的人干脆就一扬脸儿，连理也不理呀。据徐良所知，这四位在寒山吊着膀子在一块练武，名声大振，所以人们都知道有春秋四老。人家的武艺向来不往外传，外人也不知道他们四个人竟鼓的什么。当年徐良学艺的时候，梅良祖就告诉过他，说如果你见着春秋四老，你要能从他们身上学点能耐，那可真不易。就为师跟他们这么熟悉，究竟他们会什么，始终我都不知道。 但是人家是四个成名的剑客呀，谁都承认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今儿个在这遇上了，而且徐良一听春月春光好，这大爷说了日思夜想的徐良，这是对我有印象，不然怎么能说这话呢？究竟他的含义是什么，徐良不太明白。大爷把徐良拉过来仔细给相了相面，点手把三位师弟叫过来，四个老头把他围在当中，就像看怪物似的，一边看一边乐。春大爷说话了，徐良岁数不大，名望可真不小啊，你有点空前绝后了，大大超过我们这些老一法的，你练练能耐我们看看，让我们老哥四个开开眼怎么样？如果你能练到好处，我们长长见识也不虚此行。徐良一听一摆手，哦，我不敢，我怎么敢在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呢？赵普和魏百宝过来，徐良别说这话，这话要从别人嘴里说还行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四位老前辈既然要看看你的武艺，就是瞧得起你，你要不练这就叫失礼。再者一说，你在这几个人面前练好练不好又有什么关系？废话少说，叫你练就练啊。是，徐良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，真是，我在这几位高人面前练一练，就是我献丑了，我也不算栽跟头，求人家给指点指点呢，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呀。老孙越想越有理，厚着脸皮开始练武，先练拳脚，后练刀，最后又练的暗器，等练完了博得满堂喝彩。春秋四老顿时这模样就变了，一个个喜上眉梢，连声称赞，好好，不错，真不错。春大爷说，徐良啊，你现在啊就是肚子里的货还不多，当然跟你的年岁也有关系，随着日月的消磨，你不见得学，将来你这肚子这货呀也就多了。这么办吧，谁让跟你师父不错呢，我们来个破格，传授你点武艺。这可不是潘个大说，我们这能耐从来不往外传，也就是你小子有福气带人缘，我们这才教给你。赵普跟魏百宝一听这是实话，用手捅徐良，还不谢嫩，还不谢，快！徐良跪倒谢过。这四个老头啊，心有什么也说什么。徐良啊，一晚上教不了什么，你安下心来啊，咱们好好在一起盘踞些日子，我们也不走，多少教你会了多算拉倒。结果又把徐良给留住了，这一回时间可不短了，这四老在这眨眼之间住了40多天，一个人教10天，这就40天。通过这40天的学习，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无比，一下又长了2大截。每一天他们9个人吊在一起，春秋四老，天龙仙师、地雅仙师，这就6位，加上徐良是7个，熊三手杜空8个，还有那立地金刚无报，他在旁边也开开眼沾点光。这9个人是形影不离，吃完饭就谈论武艺。当然了，有时候徐良也谈谈自己的经过。四郎说，你放心孩子， 你就安心学能耐，有了充分的把握，你才能报仇，不然的话你也白送死，你就好好练着。眨眼之间又过去二十天，这徐良就跟春秋四老学了俩月了，心里头有点着急了。老兄一想，快七月了，我离开开封府将近三个月挂零，以后大伙不就得多担心呐、啊？再这一说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，我怎么能安心在这练武呢？但徐良心里这么想，嘴还没说，他就不说，这几个人也看出来了。这天早晨，徐良吃完了饭，刚想要跟着练武，四老一摆手，徐良今儿不练了，咱爷们好好唠扯唠扯啊！我已经告诉杜坤了，摆一桌丰盛酒席，咱们谈谈。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一会儿酒宴摆下，九个人团团围坐，杜坤这才说，三将军您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老几位都商量好了，今天给你践行，明天就打发你走了。哦，徐良才明白是这么回事，正趁自己的心意啊，老秀是非常高兴。在酒席宴前，春秋四老就告诉徐良，孩子，你此一番赶奔葵花岗，见你那些弟兄，这是好事。下一步你肯定要攻打别云峰、青松、狼牙涧，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。我们最替你担心的就是对付着朱亮和陈东波，你可要加倍的小心。另外这个火玉贵王典也并非等闲之辈，假如说别云峰不来别的人，就这些个人，看你现在的能耐也对付得了。可退一步说，假如人家再有高人来了，这事就两说着了，谁来都好，最好这云南东海碧霞宫的双魔可别来，一个是三尺地灵魔陆坤，一个叫飞天神魔陆清，这俩小子七性好斗，他们要不来事儿好办。但是据风闻，好像别云峰的人请过他们，要来一个就够你难缠的。孩子，这临别赠言你要牢牢记住，不管何时何地要见着这俩魔头，你要加倍小心的。他们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不通情理，心黑手毒。徐良牢牢地记住了。杜坤给徐良满了杯酒，手捻着徐然一边乐一边说，徐三将军，再给你报个喜信儿，我何喜之有？这两天呢，我派手下探视的到别云峰探听情况，报事的回来跟我说，你们开封府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此人姓白，叫白云瑞，人送混号玉面小达摩。听说这孩子根基可太深了，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峨眉寺的点侠的头一位，上三门的总门长。他还有两个不是正式的老师，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， 少林八大名僧第三位分僧最菩提凌空和尚，据说他受过这三位高人的真传，那武艺是很了不起呀、啊。又听说他早晚就是上三门的继承人，未来的总门长。现在你们小武艺之外又增加了一员虎将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啊，徐良一听还真高兴，老孙就有这么好处，向来不嫉妒别人比自己高才好呢，尤其是开封府的人，多来几位高人自己倒省了心了，他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到公馆。当时就见着白云瑞，瞅瞅这个兄弟究竟什么模样，这本领究竟有多高，日后弟兄吊着膀子捕盗抓贼那有多好呢。要不说徐良没起身，什么事他都知道。简短解说，酒宴吃完了，这完第二天就要告辞了，徐良难免这心里头热乎乎的，怎么报答人家？初次见面真学了不少的能耐，说花俩钱儿那是笑话，等于骂人一样，不然的话怎么办呢？徐良就有点犯愁，但是他把这心里话呀跟赵普魏白宝也就提了。赵普乐了，孩子你这想到哪儿去了？过去有这么句话，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，这你明白吧？这武艺是无价之宝啊，这个人情你还有法补报吗？用不着，只要你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多多的抓贼为国家出力，你露了脸，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呀。再者一说，将来我们要有个马高凳短之时，难道你就看着不管吗？还得有求于你呢，孩子你就不用往心里去了。徐良这才得到安慰。一夜晚景不提，次日天光见亮，杜坤又准备着酒席欢送徐良。老徐儿把衣裳都收拾好了，兵刃暗器都带上，掉着眼泪下了小孤峰，众人在后边相送啊。可这几个人默默无言，也觉着难舍难离。春月春光好，大爷拉着徐良边走边谈，孩子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呐、啊，往后不管遇上什么折扣，在动手之时首先要稳，心不要乱，凭你现在的能耐，只要你能稳住心神，你就有取胜的把握，另外还得快。武术分高低论上下，快者占先呐。你现在手就不慢，但是还得快，懂吗？快就是先发制人啊、嗯！弟子牢记在心。好了，见着蒋平、展雄飞、智化等人，给我们老哥几个问好，咱们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。把徐良送出小孤峰五六里地了，还舍不得分离呢。最后徐良站住了，冲大伙一抱拳，各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大家就留步吧，我欢迎你们赶奔开封府做客，迟早我徐良一定要报恩。说着徐良趴地下给大伙磕了一顿头，一狠心他走了。走出一里多地，徐良回头一看，这几位老人包括杜坤和吴豹还站在山口那儿频频招手呢。徐良擦擦眼泪拐了弯了，打这他们分手，说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？快了，到了后文书 百寇闹东京，学习开封府。那场乱的那个大呀，徐良聘请高人之时，春秋四老、天龙仙师、地雅仙师，包括这杜坤全请去了。到那时候大家重逢，这才大闹八王擂。现在咱暂时先不说，表徐良离开小孤峰，取路赶奔葵花岗，兼程前进。其实这道不算远，但也不算太近，400多里地。所幸的呢，路过都是一些山路，这村庄镇店也不密集，所以徐良一想啊，干脆我就施展陆地飞腾法吧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，老邢往下一塌腰，把两腿叉开，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俩胳膊往后一背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。实在累了，坐下歇一会儿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接茶还往前走。这赶到黑天，到了叠云峰狼牙涧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徐良赶上这时候，正好是蒋平众人失误了，被困棺材沟。老孙本意想探探山，看看这帮贼寇干什么，有什么打算，做得心里有数，然后再跟蒋平见面。哪知道正走到矮头这，见飞天神魔陆青在这行凶撒野，徐良就躲到树上了。揉着眼睛看，这怪人俩眼倍儿亮，跟灯一样，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他用条绳子往上拽人。徐良眼多尖呢，一个那个蒋平蒋四叔，斩的叔也上来了。紧跟着小武艺的弟兄也有，但是上了一个这位抓一个，上了一个拍一个，用烟爪力的毒掌把众人全打翻在地，最后拽出个小伙来，自报叫白云瑞。徐良这才明白，哦，这就是我兄的白云瑞。如等一伸手，徐良可注意看着，不住的挑大指称赞，大了，报事的没说玄话，我这兄弟果然有能耐，这功夫不但归路，而且相当精。但是徐良是什么人，一看就知道白云瑞不是陆青的对手。后来果然累得满头大汗，已经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用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的办法在这抵挡着。徐良一看到了时候了，我再不下去，我这兄弟非出事不可，这才大喊一声，在当场露面。这就是徐良失踪的全部经过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徐良这一露面，白玉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哎呀，难道是做梦不成吗？这就是我徐三哥，他真没死。你看两个人没见过面，白玉对徐良就格外的亲近，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单手提刀，然后把汗擦了一擦，三哥你好啊，我是你兄的白云瑞，我是白玉堂之子。啊，兄弟，你不用介绍了，我早就知道。兄弟，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，最好啊，你把躺下这几位都给救了，没有关系，一推就好啊，把穴道给他破了，我来对付这个丑鬼。一会儿我把他脑袋拨了下来，咱们哥俩再闲谈。陆青一听是什么？ 把我脑袋给剁了下来，你这口气可真不小，把这老家伙急得一蹦多高，小子什么人 啊？别吵吵啊，肉人。 废话，谁不知你是肉人？你是哪一个 啊？不，我呀，我就是白眼眉徐良啊。 啊，陆青也愣了， 这王脸是怎么弄的？他不说开人头会吗？ 把徐良的脑袋给倒来了。后来嘛，因为这脑袋叫人偷回去了，所以这会不开了。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这徐良也没死，他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。想到这里他一瞪眼，徐良，今儿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死了是没死？ 我到底是死了。 死了你怎么还能回来？ 我现在就是个鬼呀、啊、我死的冤枉又回来了。我到阴曹地府一算计，我还没把你带走呢。最好咱俩手拉手一块走，然后我才能死呢。 你放屁，你小子。儿拉一走，过的就是一掌。白月替徐良担心，这白月其实心是好的，他认为三观，不管怎么说你这是第二次出事，你这个能耐能不能盯得住陆青，这玩意自己心里没底儿啊。我也不是判个大说，我虽然岁数不比你大，但是我根底比你深，我三个老师的真传呢，我都对付不了，你能对付得了吗？一旦你遭了毒手，咱们哥们连话都没谈。出于这种担心，云瑞就在旁边紧喊：“三哥，注意，这老家伙可厉害。”徐良明白他的心情，仍然是嬉皮笑脸：“ 老兄弟，你放心，打他跟打小孩一样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 徐良仍然是这么嬉皮笑脸，松松垮垮的。一看掌来了，老孙往旁边一闪身，陆青一掌击空。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带上了，用双掌对他的双掌跟陆青就站在一处。他们俩打着，咱先不说。白云瑞利用这个机会，扑到蒋平和展雄飞众人面前。抓住他们的肩头晃脑袋，开始给按摩，那个按摩的功效就这么大，时间不大把蒋平救过来了。接着斩南侠、小玉是爱虎、玉面专诸、白玉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粉子都、卢真、气不大头鬼、方栓等等众人全给救过来了。等大伙明白过来，揉揉眼睛，活动活动四肢啊，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。唯独是蒋平扶着地起来，看看天，往四外瞅瞅。云瑞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四大爷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“ 云瑞啊，我是死了，是又活了。”“ 嗨，你死而复生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”“ 哎呦，这身上难受透了。” 四爷站起来，紧跟着大伙全起来了。“ 云瑞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地方？”“ 这是百丈崖的崖头，您往前看看，那个小老头就是咱们的仇人，这小子是云南的，叫飞天神魔陆青，我们上了他的当，受了他的骗，他以救我们为名，用绳子把咱们系上来，是逐个想把咱们抓住。”“ 是啊，喂，那个是谁？ 您好好看看那是谁，那不是我三哥徐良吗？”“哎呦，大伙一听啊，乐得直蹦啊。”霹雳鬼韩天锦一想，不对，是做梦， 活着的话哪有这么蹊跷的事儿？哎，再看看这样又不像做梦。 韩天锦一琢磨呀，我得试验试验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小时候听我娘跟我讲过， 要是这个真的，这身上有知觉，碰哪他都疼；要是假的，碰哪他不疼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咬手指头，如果咬一下不疼，这就是做梦；要疼又真的。想到这，他一伸手，把手指头抓过来塞嘴里，咔嚓就是一口。这口咬完了，坏了，不疼。韩天锦心中暗想：真是做梦。可他不疼了，咬个疼的就受不了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人嗷了一嗓子：“哎，爷爷们，哎呀，我你犯什么病了？你啃我手指头！”韩天锦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没咬自个儿的手指头，把方淑安的手指头塞自己嘴里，把傻子也逗乐了。我他妈是做不怎么到的，方淑安疼得嗷嗷怪叫啊！哎呀，他们咱不说，单表陆清大战徐良，两个人一伸手，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！大伙就盼着徐良取胜，然后问问徐良，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？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风和盛空，地域的声音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能力量建立你我。 体味1033，风和盛空，地域的声音。邂逅一个姑娘，怦然心动；偶遇一个机会，平步青云。意想不到的惊喜最美，品味1033，下一首歌更动听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徐良一看，这个陆清实在难对付，要再打长了，对自己不利。尤其眼前形势在这摆着呢，这是在山上动手，在人家别云峰的一亩三分地，时间拖长了，人家的援兵肯定赶到。到那时候就被动了，所以力在速战，不能往下再拖。老邢就想到彪了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唰唰唰，虚晃几掌，嘿，把六只彪子全拽出来了。他知道这个陆清不是省油灯，恐怕三彪五彪的打不中。干脆我全抖了出去。徐良善于双手打镖，双手接镖，一只手拎着三只。徐良打这东西太快了，就像一转身的功夫，扬手三道白光是扑奔陆清，扯扯刷刷刷。陆清打着打着，就见徐良一转身的功夫，三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，他的预感都不妙。哦，暗器！陆清这小子也真厉害，脚尖点地，腾身跳起，噌！这家蹦起了没有两丈也差不多，徐良的三只镖全打到树上头了。啪啪啪，钉进多深去？但陆清能老在空中悬着吗？他得下来，往上一蹦，镖打空了。他刚落下来，徐良一抖手，另三只镖又出来了，一只打冷嗓，一只打前心，一只打小腹。陆清一看不好，脚往地下一踹，身子往后一仰。 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整个就躺地下了。他躲得真快的，这三只镖刷刷刷又打空了。白云瑞在旁边一看，一抖了手，哎呀，白费劲了，替徐良着急啊。陆青一个鲤鱼打挺刚站起来，徐良把左胳膊一抬，怒悄悄的将一条咔嚓起袖剑出来了。陆青一甩脸又躲开了，徐良把左胳膊一抬，捏你嘎巴吃又一只，陆青又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，可把徐良气坏了，心说这个老家伙身法怎么这么快，难道说我的暗器白练了？他一赌气，从怀里头掏出一把石头子儿，恶欲飞黄石，他给这玩意起的名叫曹志高，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？徐良一手抓了几个，用大手指头、二手指头一捻，啊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连发的。这下陆青可躲不开了，刚一甩脸又来了，刚一低头又来了，一下没躲利索，一块墨玉飞黄石正打他鼻梁子上头，啪！哎呦！这鼻梁子这块骨头还娇气，是脆骨，徐良打的这劲儿又大，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，难怪陆青这么叫唤了，眼泪也下来，眼前也发花了。徐良一看激动了，拽出大环刀就跳过去了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，你个王八绿悄悄的，你就给我在这儿刷刀举起来。陆青资质不好，转身就跑，那能跑得了吗？被徐良手起刀落，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落。这么大个飞天神魔，没想到被徐良刀斩于山上。白玉也乐得直鼓掌，好，三哥这招漂亮。方叔安也跳过去了，把陆青的脑袋捡起来，兵把削了俩嘴巴子，你他妈就你这两下还行吗？你到任何时候也不是我干老的对手，哎，我叫你恨，我叫你恨。大伙逗得好些没乐了，心说这叫什么能耐，人都死了跟脑袋发威，这叫什么本事啊？其实方叔安就是这么个人。单说徐良抬靴子底儿，把大环刀的血迹擦尽，过来与众人相见。哎呀，大伙把徐良围在当中啊，问这个问那个，徐良简直就解答不过来呀。由于高兴的过度，在场的人都哭了，真没想到徐良还能活着回来。老孙简单的把经过说了一说，然后跟蒋平讲，四叔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应当趁热打铁，今天晚上就凭了他爹云凤狼牙剑。对，孩子，你这来的太好了，有你和云瑞，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原来要不上当的话呀，也就把他山峰给他打平了。弟兄们，孩子们，随我来。蒋平也有精神了，众人各提兵刃，赶奔棺材沟的山口。这有值班的喽啰兵啊，他们也没想到这帮猛虎上来了，而且扑到眼前，被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瑞两口宝刀砍的是四散奔逃。哇，了不得了，开封府的人来了，都上来了。爱虎白云生韩天锦扑到山崖的前面，把军兵赶散了，把弓箭全都给扔了，把山路的障碍搬开，把道路就给打通了。蒋平告诉韩天锦， 赶紧折树枝子劈点木头，要说这地方长木头那不有的是吗，把小树拔下好几棵来，用刀剁成一咕噜一咕噜，把树枝子架好，就在这点起三堆篝火，刹那之间火焰冲天呐、火光照出多远去，就向其他各路发出信号。这时候金刀大将李勇率领着大宋的军兵遥遥地就看见火光了，哎，这不是四老爷向咱发的信号吗？可不是吗？点炮攻山，嘣咔咔，正面的山口迅速地被宋军占领，其他各方面完全配合行动，整个山寨就开了锅了。安下别人咱不说，单表白云瑞、徐良、蒋廷众人是直扑正中央的大厅，早有报事的禀报王连了，报大寨主可不得了了，咱们山上请了一位老英雄，叫什么陆青啊，死了，现在前山口已被开封府占领，大宋的官兵像潮水一样杀上来了，请大寨主赶紧安排。哎呦，王脸的脸当时变了色儿，心说这事情变化怎么这么快，陆青死了，这是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山上还指着他唱主角呢，怎么刚来就死了？谁这么大能耐能要他的命？可是的，现在他知道这是事实，谁敢胡说呀？山眼他一听，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。王典吩咐一声：“来，守住钟灵大厅，各按岗位，不准混乱，违令则杀，给我挡住！挡住可好？你别看人那么吵吵。”现在心就散了，他的话刚说完了，就听院里头有人高声喊喝：“王莲，你出来！玉面小达摩在此，江平在此， 以西伯纳恒为方书安在此，横平锦在此，给我滚出来！” 大厅里的责人赶紧把灯光吹了，唰。中庭大厅黑了，人们有躲到肚子后头的，有闪到门后头的，有的个别胆小钻桌子底下了，叫外边火光照的窗户纸刷亮啊。单说半尺风王典一挥手，抄起短把凤翅鎏金镗，一手一个呀，王典飞身行跳到门后，点破窗棂纸往院一看，坏了，开封府的人都攻进院子来了。哎呀，众爷，你们看那是谁？有的人也捅破窗棂纸一瞅，我的妈，这不徐良吗？这没死，怎么又冒出个徐良呢？就引起一片混乱。那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捅破窗棂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、啊！王顺心中暗想：糟了，糟了！我以为徐良死了，我这心呢可以放松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。那么死的那个是谁呀、啊？哪个人当了他的替死鬼呀、啊？只要有徐良三寸气在，他放过谁也不能放过我呀，他爹就死在我手了。卢真、韩天锦这帮小子非要报杀父之仇不可，我现在是属于国家的要犯，比谁的情况都不妙，这如何是好？现在王顺这心开了锅了，这小子眯着黑地方没敢动啊。再说飞剑仙朱亮，你看朱亮那么大的本事，现在慌神了， 诸亮心中暗道不好啊，我的老运不将。前者把一片心呢、全扑到阎王寨，没想到同帮铁底的阎王寨竟失败的那么惨，天德王黄伦也自杀了。我之说跟陈东波吊着膀子投靠狄云峰，在这再创基业，挠个位置混把椅子，没想到陈东波也死了，就剩下我光杆老哥一个。这个山被破得这么快，我呀得另觅出路。得了，别在这混了，再混王典完了，把我也得饶进里头去。36计是走为上策，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，朱亮就属于这种人呢、他心里盘算好了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手中提着5斤的拐杖，拍了拍王典：“大寨主，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来来来，把门户开开，带老朽跟他们决一死战，我先抵挡一阵。”王莲哪知道他的心事啊，还赞成罢了，还得说非剑心。你看看，别人吓得跟憋猫鼠似的，唯独这老头自报奋勇，要挺身而出。我们山上的人要都像他似的，焉有不胜之理呀、王莲想到这儿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老剑客，好。我可全指望着您老人家了，没说的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啪，朱亮把门开开了，以防万一呀、他拉了把椅子，扔，啪，扔到院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，这往外一蹦，他一伸手扔出一只镖来，那不非打上不可吗？用椅子搪塞一下，紧跟着他斜身行，跳到天井当院。开封府的人把院里的门墙全都给封锁了，在火光照耀之中，显得徐良、白云瑞威风凛凛。这一瞅一俊，两把宝刀把前大厅整个给封锁住了。朱亮哇哇爆药：“徐良啊，小辈，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，你小子怎么死而复活的呢？别看你没死了，该找你死在老朽的拐杖之下。拿命来！”他像疯子似的，赵徐良就是一拐杖。老四儿照旧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：“啊，那个绿圈圈，我是朱亮，今天该算总账的时候了。阎王寨完了，都还了账了，就你这笔账还悬着呢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走。呸，今天三喜上对付对付你。”徐良过来是敌住飞剑线，两个人伸手十几个照面，朱亮偷眼观看，哎呦，他妈徐良这小子长能耐嘞，比阎王寨那会儿又高了一大截，这小子进步的是真快呀，我要多加谨慎才是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正打着，白玉一看，别看热闹了，今天不是君子战，单打独斗，一个人在那打，大伙在这看着，现在用不着那样。我三哥也不能怕我夺他的功劳，干脆我们哥俩打他得了。云瑞想到这高声断喝：“三哥，别让这老东西跑了！”一有二人双战一他，唰就是一刀。等白云瑞再一上来，两把宝刀把他围住，朱亮当时就受不了了。 暗自咬牙，他妈这俩小子收拾我自己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一个没注意，咔嚓，被徐良一大关刀把他帽子给砍掉了，吓得他魂不附体。这一哆嗦，稍微慢了一点，叫白月一刀把他后背划了个口子，只是划了一下，这要往里头进一步，他就这命就没了。顺着后背的鲜血当时淌下来了，把飞剑仙疼得一皱眉，心说得了，干脆快跑。他假意往前进攻，嘴里喊得还挺响，老朽不活了，我跟你们拼了，招家伙招家伙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打着打着的冷不丁往回一送，奔蒋平来了。蒋龙哪能打得住他呢？哎呦喂，吓得四爷往旁边一闪，飞剑仙利用这机会飞身轻上墙，扭回头指着徐良和白玉瑞，小娃娃你们听着，此仇此恨我朱某是非报不可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就这样朱亮跑了。到了后文书，百寇闹东京，就有他一个呀，他把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、九头神雕纪成达、三世碧丘卧佛昆仑僧都给搬出来了，在大相国寺立八王位，打算要报今日之仇。这是后话，咱暂时先不说。王典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瞅啊，跑了，嘿嘿，朱亮啊，你可真够意思哎，半道上拆我的台呀、啊，你可够损的。事到现在也只有喝出这条老命去了。再看这晃肚完霸刘金堂飞身行跳到天津大院，蒋四爷一瞅眼睛就亮了，梁子云贵可别让他跑了，他是罪魁祸首。徐良点了点头，洛人家你放心吧，我认死他，他跑不了。可是事到了现在，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有点不忍心了，原来他就是这山上的第四把手，四寨主吧，他跟王典呢关系不错，后来只是因为看法不同，哥俩越来越闹分歧，方叔安这才服气出走，脱离了丁云峰。拿前者那段书来说，方叔安领着爱虎曾经拜山，王典还真就把他放了。方叔安呢给他算了笔账，从认得王典开始没做过什么坏事，这人心呢还是不错的。你说收缘结果落到这一步，这还好得了吗？作为弟兄相处多年，自己不能袖手不管呐。方叔安想到这儿，把小片刀一晃，问甘老，你先等等，老叔刀下留情，我先说两句。这两个人闻听跳出圈外，徐良回头瞅瞅方叔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甘老，你先给留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呀跟王典交代交代啊，然后您老人家再教训他。徐良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，提刀往旁边一撤，云瑞也退了几步，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才来到王典近前，抱拳当胸问当哥，小弟戏不大头鬼这厢有礼了。呸，方叔安，你个绿林的败类，爹云峰的叛徒， 你要干什么？难道说还跟本寨动手不成？ 我大哥呀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说话这么不近人情呢？大哥呀，我可不是怕你，作为朋友相处多年呢，我这人呢就心眼好，我打算劝说你几句，不知大哥肯听否？ 不听不听，我就是不听。 不听我也得说呀，大哥呀，你现在身逢绝地了，你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被官兵占领了，不久就得拿下你这座中平大寨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烟消云散，整个山寨就平了，你怎么办？大哥呀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这人办点错事啊，也有情可原，但是不能知错再错，一错而再错呀。大哥，你要能听小弟的话，把你掌中的兵刃往地下一扔，跪地下请罪，我呀一定在我干老面前和包相爷面前多说好话，看着你是个人才，还给你留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我大哥，那有多好？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，非要动手，你可是死路一条啊！ 王脸听完了一阵冷笑，哎呦，方叔安哦，你还有这么好的心啊？哦，完全替我着想，丫丫呸！你给我滚旁边去！大丈夫宁死阵前，不死阵后，我做了不悔，悔了我就不做。我跟开封府的人是势不两立，也包括你在内，招架虎。轮凤翅溜金堂奔方叔安就砸，把方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，你的妈呀，连滚带爬着败归本队。等回来啊，方叔安还哭了，哎呀妈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，这就别怪我不够朋友了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眼眉都立起来了，一看这个王脸这个小子好不通情理，三哥把他交给我。白云瑞就跳到王脸面前，王脸，既然你忠言逆耳，我只好用宝刀教训你了，过来。到了现在，王脸没话可说了，龙凤是刘金堂扑奔白云瑞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